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越南会唔会有错啊？ 上次未讲 嗱，但系上次俾你讲完之后咧，我都想讲下一好紧紧要嘅嘢。 系 疫情。 系啊。 嗱，首先一 变有变啊。 我讲咗我自己先 ，OK。 喂，上次冇讲系几时录音？6月5号。 6月5号。 系今日都系啦。 今日都系6月5号。 系 啊，但系出街呢一日已经系19几号啦。 系啦。 OK。咁首先有一样我要讲讲嘅，就系讲呢个疫情先。疫情真系一定要讲讲。首先我解释咗我自己先，我吉咗针啦。 啊，我未吉我， 我唔会理你哋。喂，你睇住先，我系唔会建议你吉针，亦都唔会建议你唔吉针嘅，因为如果我叫你唔好吉针，你哪捻中捻咗病毒？我孭唔起，但如果我叫你吉针，你死捻咗， 死捻咗， 屌你老母，我又孭唔起。嗱，我唔会做埋呢个， 冇话孭唔起，我系咪个人都唔喺度咯？孭条鬼咩？ 咁啊，长官问阿恩仔知噶嘛？我叫你打针嘅话，屌你啦，恩仔知噶嘛？ 佢老婆啫， 屌你老母，唔好做啲咁嘅嘢，跟住俾人谴责啊！我咩唔系啊？嗱，屌你啦，嗱，我可以讲咩？ 即系睇自己情， 睇自己情况，你知限量。 即系有啲人系。唔打针唔翻得工，嗱即系等于 佢冇啲办法啦。 大肚婆19个，十几个话流产， 啊嗰啲真系 咁嗱， 你大肚又咪捻打啦？喂，唔系我就觉得你有啲乜嘢犹豫，你就咪捻打啦。 我觉得系 有犹豫啫，你咪捻打。 开头我都觉得佢抵死，因为佢大肚都打，其实唔系啊，佢可能系因为公司份工，如果你唔打， 佢想保障佢自己 唔系。 自己嘅啫， 即系话，如果你唔打疫苗，可能要你一个礼拜检查一次，好烦。佢又谂住打一打搏一搏，就搏唔到就流产。 诶，嗰阵时候都未话咩几时检查噶，好多，其实好多孕妇，有啲孕妇啦，系会觉得自己，哎呀，我要生个 B B， 我打咗嘅话咧，咁我咪好安全咯，我唔会感染到咯，我唔会感染到，我咪好安心生 B B， 咁我咪难产咯。 唔系，等阵先， 有权噶， 咪等阵先， 有权啫。 人哋个疫苗都话唔适合孕妇打噶。有讲嘅，有写噶，嗰个指引系有。 任神知乜撚嘢？ 绝对有，我睇过嗰个。 得。 不过你夹硬要打冇计。 系啦，我真系好撚简单啫，我就打咗啦，我打第二针啦， 我未， 亦都过撚咗14日啦。而家我好充满抗体，所以我咪而家咪成日搵人出去食饭咯。我成日出去食饭咯，又下女出去食饭啦，咁又你哋系先，我哋呢啲大排档啦。啊，以前我依嗱早轮我系唔够胆同人出去食饭嘅。 嗯， 喺外部点解咧？即系我解释下我点解要打针先。因为有一日我个安心出行，嗱系啦，坦白讲啦，我有两个安心出行 嘅。你有用？我 download 都冇 download。 唔好啦，冇啦，我两个 安心出行。我有一个啫。 我有两个，一个咧就用黄店嘅安心出行， 一个蓝店， 一个就蓝店。嗱，蓝店嗰个好捻实战嘅，哎呀，嗱，你唔好望啊，我就系唔系我都见过经过蓝店咧，我都揿一揿嘅。 其实你唔好啊，点解咧？佢萬一間店出咗事，要捉你去檢查，揾翻。 我明白。 啊，你明白？ 咪出事咯，屌你老母，咪出事咯， 出咗事。 啊！嗱咁我经过大家乐，我就会扫一扫嘅。我经过蓝店咧，但系我又会扫一扫嘅。总之我去做捻到嗰嚿嘢好捻复捻杂咧，我唔去，我冇食过。我去美心，我经过啦，我嘅南华美心嚟噶嘛。我经过，我日都经过，我日都扫一扫。我系癫嘅，话你咧。好啦，到有一次，我去咗一间叫做客家盏嘅地方，佢系蓝店嚟嘅。因为嗱，点解我去蓝店咧？因为家父要饮茶噶嘛。啊！喺嗰度咧，我爸爸中意喺嗰度饮，咁我会就佢啦。哎，我唔会同我阿爸讲话。哎呀，爸爸呢间系蓝店嚟噶，唔好帮衬饮茶楼冇蓝冇黄店噶嘛，基本上好啦。咁喺阿家宅咧，就10日之后，我收到个我安心出嚟就收到一个短信，佢话我喺几时几月几日某一个时间。就同一个疑似确诊者，因为确诊者衰捻咗，就叫我即刻做检测。喂，嗱，啱啱讲，我好捻惊，我真系好捻惊。点解我惊咧？因为我知道濑嘢， 就一定係呢啲地方啊，食肆啊。點解啊？大家都冇撚戴口罩啊？如果係一寫字樓啊，我隔離 商場啊， 啊，我隔離嘅寫字，我隔離台嗰個撚樣攋撚咗嘢，但我戴咗口罩，我真係唔柒理佢啦。有咩事過？但係酒樓啊，大佬，而且客家盞係一個。是个得二十零张台的地方， 即是蓝店嚟嘅，你乱咁逼嘅啫。 有酒楼喎，黄店，你讲一讲黄店酒楼俾我听啊。 Okay. 你讲一句，你问一答俾我。 继续啊。 御宴啊，要你讲啊。 御肯。 美心啊。 美心。 你搵一间蓝黄店俾我睇。 系咪好啲啊？ 雕啊，好就好啲嘅，好可能系啦。 你真系好似稻香又唔得喎。 稻香梗唔得啦，客家就稻香嘅咯。 OK，OK、 okay. okay?。好啦，话咧，我叫检测。我哇！我腳都軟撚埋啊！你知唔知？即係其實我唔撚緊要，我揦嘢唔撚緊要啊！我身體好，我煙又戒埋，屌你咁 fit 到咁撚樣，我驚閪啊！我老豆會瓜柴啊嘛！如果我感染到俾我老豆，我就送完我阿媽之後就好撚快送我老豆啦嘛！咁啊冇辦法啦，唉！我真係驚，我即刻就走去做核酸啦！一做核酸嗰日，我就順便 免費㗎係咪嗰次？ 啊是啊，可以免费，你俾个色路去睇 都免费噶， 嗯， 唔系，而家你试下做 强制就免费，如果自己做、 啊、我强制噶，我唔系强制，佢建议我去都免费， 都免费 ，OK， 咁我系啊，你唔使问啦，你唔使问我，问我 OK， 我做过两次，一次俾钱，一次我冇俾钱 ，OK， 呢次 俾钱嗰只几钱？ 俾钱系二百几三百蚊啦，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唔俾钱，我探唔到我已故嘅阿妈啊嘛， 系得 ，OK， 咁我哋要做核酸，我先可以探望阿妈啊。吓、啊，系咪唔做先？ 嗯， 啊，你话唔做啊嘛？譬如你阿妈有嘢，我睇你做唔做 ？O K， 我特别情况又唔同。 系咯，所以唔好。 我话系，唔系我系 冇一咬咬定唔捻做。 唔系我系话做。 你唔好谂住一咬咬定你做就系黄师得噶， 唔 系就蓝师 得 噶。 做得几多得几多做。 O K， 唔紧要。咁我惊啊嘛，我咪即刻再去做核酸咯。咁顺便我就做登记埋打疫苗啦。O K， 就系咁噶啦，因为真系 多谢。 屌你啦！坦白讲，我唔叫人打，你都会叫人，唔会叫人唔打。但你问我，就一定会叫你唔捻好打波兄啦。你都我捻够，横掂吉针。坦白讲，横掂有风险， 真系袁国勇咯、 啊。横掂都会死。坦白讲，我梗系死喺外国嗰度轰轰烈烈啦，死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屌你老母啦，唔捻系啊，唔捻会啊。OK， 好啦，咁而家我已经。打完兩針啦，伏必泰，咁而都過咗14日啦，我身體充滿抗體，而家我就唔怕，所以我你咪見到我呢排成日出去食飯啫， 係啊， 約埋阿黃浩明食飯啦，啊又約咗你哋出嚟踩先，即係 聽講好似有啲啊有啲特別地方咁咯，不過算下遲啲先。 係咯，啊我又去過一啲犯非法場所啦。唉、哎， 听翻嚟啫， 我听听翻嚟啫，我冇去嘅，屌你系啊！啊，而家要咁样个 ，OK， 咁我咪去咗啦，咁样我话咧，好啦，而家疫情到啦，我唔捻惊噶咯，而家我，你明白？即系而家好似话有个十几岁嘅靓妹，早排啦因为而家录音嗰日啦， 早 系，而家录音其实唔同啲，系六月五号，六咁嘅，六月四号之前啦，啊，即系五月三十四号之前啦 ，OK。咁就有個女仔就有個妹妹咩啦就驗咗呢、這個 本地感染㗎啦佢哋 感染 㗎啦 驗咗一個叫英國㗎嘛 英國變種 叫佢嗰個毒法叫咩呀 唔識讀啦 咁唔好話英國變種諗到到係咪先屌你老味而家你污名化 英國係嘛 污名化係 咪未改呀而家 改撚咗一個唔知咩 COVID Kobe 系嘛，系咪知？ 有个 number， 有 number 嘅，有 number 嘅。 好啦，得啦，而家俾咗蚊 number， 染咗嗰只嘢啦嘛。嗱，而家我唔捻惊啊。系嗰只话，嗰只嘢话，唔系90%-90%英国嘅变种嗰只。咁、我就系要都系八成，我可以抵抗得到嘅。或者我感染到我都唔捻惊，而家知唔知啊？ 唔系重症啊。 但系因为我感染到，我依系唔系重症、啊。你知唔知重？如果我唔打针，嗱，坦白我唔系叫你打针啊。我唔打針嘅話，我如果奶撚咗呢隻嘢咧，我會點樣咧？我會個精子會變咗唔見咗80%喎。 唔一定嘅，睇你個身體 有，總之有人啦、 啊。有人啫。 屌你老味，你睇下我作奸犯科，屌你老味個癲情份我嘅話， 必定就揾呢樣嘢懲罰我啦。你落唔好，你咪 唉，嗰啲好公平嘅， 好公平噶， 好公平。 懲罰我就一定係揾呢啲刑罰我噶嘛。屌你，唔通會就令你眼十癲咩？唔會噶嘛，係咪先？即係打咗疫苗嗰啲話會長生寸，我係唔會噶嘛。但係屌你老母，我賴撚我賴撚咗嘢，係一定屌你老母，冇精子噶嘛。啊，即係一定性無能噶嘛。上司會咁樣懲罰我噶嘛？做人係咁撚樣咯。 依家嘢得啦。 係咯，其實神質會未必有用噶嘛，聽唔聽？哎，你冇成日以為我講嘅就一定係我好撚堅嘅，係好撚堅。 我點知啫？ 唉，飲完之後先我講。好啦， 你咪過動啊，大佬。 由而家開始，我就冇問題啊。林鄭都冇問題。 嗯。 你見唔見到佢今日個嘴臉啊？唔撚知咧，你有冇睇新聞咧？ 冇喎、 啊。今日係6月5號啊。 係啊。 OK。 未睇。 佢去撚咗民建聯嘅飯局，連知乜撚嘢？ 仲有飯局？ 有咩？嗰啲咩 慶祝 嗰啲咩會咧？ 開會啊。 喺度講傾偈啊！佢話屌你啊！佢話哇，佢幾多開心啊！哎呀，你個副乜撚嘢？跟住會做局長啦、啊。屌你，但我又唔會講係，我又唔會講呢個嘢真定假咯、啊。輕鬆到咁喎、啊。松晒人， 因为广州深圳 松冇做啊！屌你老母，几肯仆街呢个吴郑月娥真系，真系我又迟咗放讲话死紧紧，几肯仆街？喂，早轮俾人执紧噶嘛？佢几时开关啊？屌你老母，几时开关啦、 啊？ 喂，屌你老母喂，我系要我想讲呢个打疫苗啦，你打疫苗咧就会。做啲開關嘅， 跟住28日零確 診，零確診啦， 過咗㗎， 40幾日都屌你老母，開唔到關啦，根本就係其實我深圳唔撚俾你開關啊嘛，你又唔知要我講乜撚嘢，扮乜撚嘢啫，好唔好緊要？喂，而家你見唔見到鬆曬啊？除咗佢副計之外啊，佢塊閪之外係鬆曬之外，屌你個人真係鬆曬，喂，佢一講嘢笑住口同你講嘅喎，我屌你啦，哎呀，唔通恩仔兄 係。 阿巴尼英， 奔尼兔咯、啊， 奔尼兔，你系咪谂住去国内行下？我屌你老母啦！屌你老咩？未有疫情嗰时候，我就会谂下啫。喂，而家你叫我去，我屌你还得啦！喂、你见到佢真系冇搵晒压力噶、啊？好啦，嗱，我唔紧要，香港嚟而家啱啱又有呢只。新變種嘅病毒啦、我冇咁咩國家啦，新變病毒 ，I don't care， 唔係我 I don't care 啊，林鄭 I don't care， 你搞掂廣州先咧， 廣州好嚴重啊，真係 好撚嚴重啊，大家都好明白 啲數字啊， 大家聽過不上我好，好啦，唔好講不上呢啲咁樣危險嘅節目啊，呢啲屌你都隨時國安法噶嘛。你知稍微有少少腦，你諗一諗，喂，深圳又爆緊，廣州又爆緊，點解廣州封城封到咁嘅喂？ 好誇張！ 喂，大家都係幾廿人嘅啫喎， 係 要咁係咯，喂係喎，大家官方係幾廿人啫喎，深圳係 十零個， 早輪都係十零個啫喎，廣州。系咪先？而家又好似出 多啲啦， 而家多咗啦，而家多咗。但系屌你谂，对付系两件事嚟嘅。深圳系乜嘢先？核酸检测，你中意打针咪打针咯。好似阿迪嗰啲咪打吉之国药咯，系咪先？ 阿迪就冇计啊， 冇计啊，因为阿迪唔吉咧，佢翻唔到工啊。 佢而家系啊， 因为所以点解大陆咧系可以令到你打针咧？佢唔使好似我咁样，隔篱有人感染过，屌你老尾，我会搵惊而打针噶。喂，你唔翻得嗰个商住大厦，唔系唔俾佢翻工 ，OK？ 系 唔入得嗰个商住大厦， 你可以继续翻工， 你可以继续翻工。我屌你好冇，点翻工？翻唔搵到工，焗要打 ，OK？ 阿碌就好啲，可以唔打。俾埋家碌都唔肯打，我媽碌你唔使㗎啦，你打撚緊㗎啦，因為遲啲你唔打唔撚俾你返你屋企呀，肯撚定啦，屌你老母咪話黐撚線，好啊， ，sorry， 深圳都好啲。 嗯，广州夸张啦。 你知唔知道？我嗱，坦白讲啦，我嘅消息快捻过众新闻，早捻过中国有线中国组，仲我啲所有啲疫苗疫嘅消息啊，即所有香港传媒系唔捻过我快。OK， 我好捻快就摆喺 Facebook 啊，我识嘅个媒体度啦。大家知啊，封城有网友同我讲话，唔系咁夸张嘅。你话佛山封城，佛山系芳村封城㗎嘛，有咩问题啫？芳山封村，唔系封广州喎、啊，牛哥，你系咪讲捻错咗？你知唔知芳村系乜嘢地方？ 唔知啊， 你都唔知啊？ 咪听讲， 芳村就系广佛同城，广州同佛山接壤嘅地方啊。 嗯， 你封我芳村，你喺佛山嘅啫。是不可以经芳村去广州啊，跟封城有什么分别啊？他当然不跟你说封城啦，是封了芳村而已，封了芳村就整个广州你入不到啦。你跟着你想由佛山去广州之南啦，你要经过虎门大桥，屌你老母经过珠海，由高由珠海由珠海由佛山去珠海，屌你由珠海屌你老母去广州啊，屌你啦，咁你仲唔系封城 ?OK, 唔系封城咁唔緊要啊，但下咪讲就好呢，我而家喺度煽动緊恐慌啊，即係国安法呢啲拉得我或者呢，喂真係其实真係某程度幾危险啊，咁而家你仲諗乜撚嘢返大陸啊，係先，喂你讲咗系咁，今日录音嘅系6月5号出街嗰日系6月10几号， 而 家佢啱啱讲深圳爆唔爆冇人知道，深圳同广州接壤嘅话啫，咁捻近，爆唔爆冇人知噶。话即系咧，喂，我可能而家节目出街，阿牛你讲嘢勾捻咗啦。 系啊，爆晒。 啊，老仆街啊，咁家产，而家你系得林郑月娥好开心咁，屌你老母，澳门几时爆咧？澳门爆埋咧，咁咧我就更加冇压力啦。澳门快啲爆 ，yes， 咁样样啊，而家咁样样噶啦， 算啦，呢啲讲得好沉重， 系，所以咁样沉重，我咪用一个好舒服嘅方法讲咯，你用一个林郑嘅态度对抗疫情，你明白？哇，自己爆唔捻紧要，最捻紧要屌你咯，可唔可以隔篱左右一齐爆？唉，隔篱一齐爆咧，我哋就掂晒，唉，起码压力冇咁大啊嘛， 我视线转移， 系转移咗， 集中喺。 Okay? 佢嗰、那個 喂大佬，而家你不撚咗成日都話要通關，通你老母咩？而家仲通關，唔使通啦嘛。OK， 好啦，你記住，網友唔好話我成日都講撚咗去第二度，疫苗通關呢只武漢病毒都係關我戰南嘅事嘅，即係關我節目嘅事嘅。但當然啲網友係唔鍾意聽我哋講呢啲咁嘅嘢嘅，但係我想講嘅啫。好啦，咁都要講翻今日嘅主題啊。越南妹，好啦，咁啊，班尼喺度就好啦，班尼到啦，班尼喺度啦，咁我就同你倾下偈。嗱，好简单啫，当日啊，蔡 Sir 就拣咗件越南妹啊嘛。嗱，我就冇睇过个样嘅，但系从啲相咧，打咗马赛克嘅咧，佢想我见到嗰条我哋越南妹。 越南婆啊 三零岁你唔可以话妹婆系咪啊 中女啊。 好佢得 中到敏 啊。啱 中到敏啊。 你知道我呢度规矩 ,28 岁以上就系中女㗎。 你知道我把口啦、可能你偏离好多㗎。 佢得你食开嗰啲屌你有冇少过28岁你唔食咁同我一样㗎嘛。我记得 可能好啦你 surface 够呢 战 斗达呢。 我睇过即系打咗马座客我都见到嗰个样呢。即係 feel 到佢個樣啦其實真係幾撚得嘅而且坦白講我見過啲越南妹㗎其實就幾撚得嘅。即係我見嗰啲當然就唔知道唔同巴黎兄你自己見嗰啲咁樣啦。嗱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你答我先。你叫作為一個呼蘭加馬夫唔係你聽啲呼蘭加馬夫講咁你同你講過㗎嘛。咁你知唔知 其實砵蘭街曾經有冇出現過越南？ 好少量，少量。少量。 咩價錢？咩價錢？ 咩咩？首先問咗， 唔好問 價錢。 唔好 問價 錢。係啊，唔好問價錢。你成日買冇用。 幾耐以前？ 少量。九七前，九七前。 九七前。 係啦，係。少量。通常都係擺啲私鬥地方嘅。 私鬥。 好少話喺條街嗰度跑。 即係唔會唔會去呢個場 合。 指定嘅場， 同埋我嗰陣時咧係去過啲， 唔係喺佢 開放式， 你知道嗰陣時唔係你嗰陣時，係、哎、 佢識 你，你朋友啊嘛，你朋友同你講啊，真係就難做。 曾經就去過啲開放型嘅， 開放式難民營 食飯。 食饭、哦， 即系你朋友， 系啦， 唔系你， 唔系， 我唔系你， 你 带埋你去食， 带埋你去，冇数嘅， 啊，系得噶啦， 食餐饭啫， 你冇有名嘅得噶啦，得， 呢啲冇问题， 总之我哋冇参与嘅，阿 Benny 冇参与嘅，差佬问我，我都话冇参与， 嗰阵时系八六年噶啦 ，OK， 好耐， 即系真系不流动啦，嗰个年代噶啦， 系啦，事关嗰阵时咧，有啲人咧就乡下落嚟。就得個做字啦，又 咩向我落嚟先？佢如果我係越南、 啊、大陸 落嚟， 咁啊字又唔識一個，又溝唔到女，咁、啊變咗就喺難民營嗰度揾 食啦， 揾老婆，揾老婆真係噶，結婚噶，真係結婚噶。不過咧，好十個都有八個踩屎嘅， 離婚啫。 唔係嗰啲越南女咧，個目標係美國。就唔係你香港， 走佬係啊。 通常落咗香港攞身份證先，跟住再搞去美國離婚嗰一隻。 OK， 即係十個有八個都係咁樣嘅、如果嗰陣時係真係想玩越南妹咧，左東咧，左東嗰時係最多嘅， 即係有啲私鬥。 都唔係啊，有啲出嚟真係企街啊，嗰啲噶嘛。 其實真係有冇馬夫跟嘅咧？ 有。 嗯， 马夫遥控嘅，都系遥控嘅、啊，通常有啲又饼去私斗，三个先我去 過。话用饼呢啲咧，啲我又唔知噶。 饼嘅， 饼即系 浸淫， 放佢喺，放佢喺私斗。饼即系话揽噶， 就天地线联络啦，嗰次天地线。 等我解释下，梗系识啊。饼 即系八九十年代。 饼喺度，即系将我嗰样嘢摆喺嗰度。 啊，饼， 即系我真系长毛，唔、啊、系我真系仔饼喺magazine 就饼喺嗰度啦， 喺度 系啦，放喺嗰度叫饼。系大佬，屌你有冇我哋啲网友好捻纯正啊？屌你可唔可以唔知咩个饼啊？话俾你听，大佬好彩我识嘅，屌你咯，唔系我都系听人讲嘅，有咩 叫做？即系直情喺嗰个私斗嗰度噶啦。 系啊， 私斗。有冇啲馬夫會帶啲女上去？唔會嘅， 唔使噶， 唔使，即係本身 左東嗰個運作唔同嘅、 即係本身有客噶啦。 馬夫冇咁多嘅，係得嗰幾個幾個。 即係主要係個竇本身有客。 總之有人上去係指引噶啦，啱先。使咩安？ 咁咪即係咁冇放蛇噶咯，冇生客噶咯， 冇 生客咁驚，點解做都做唔起 嘅？有陣時咧，客路咧係自己做翻嚟。唔系话我今日开一开呢个豆口就有，有先你自己、那個， 因为当年冇上网冇 嗰、那个 quota 多嘛，有阵 quota 得啦，你上去咁样。喂，不过咧而家啲喺左东企街有啲婆坐喺度 啦。哦，倾下廟街有阿姐。 上到冇啦，深圳埗要旅游啦。 唔系上到唔系嗰个人嚟嘅，我系有阵喺楼下企喺度啦。哦上到去咧，唔係啊，上面揀啊，我負責帶你上去 啫。我明白明白。 啊， 越南都越南都係咁，越南都係咁。 係點嘅咧？ 越南嗰時唔係，嗰時真係私鬥嘅，啊有啲開放型噶嘛。 即係揀， 即係點揾女咧？就係喺開放型揾女。 佢自己出出嚟有啲 開放型可以出。 越南佬啲越南佬就帶出嚟嘅，已經同我班姑阿仔梗有聯絡噶啦。 係啊，一定係 咯。所以我嗰陣時咧。有啲 friend 咧系谂住系搞嘅， 即系搞旺， 即系搞一啲喺开放式难民营， 唔系搞越南妹过嚟，唔系好话直，系搞咧喺旺角谂住想 搞入越南妹， 有越南妹呢个市场嘅， 系 排头倾唔掂， 排头倾唔掂，钱眼定系咩咧？ 梗系着数啦，嗰日我拆嗰度啦，我又唔方便讲呢啲噶啦。 喂，拆咗好难，喂，咁样啊，好难棘手喎、啊。 咪先系谂住系收几钱先，其实 即系本身喺佐敦私斗都有越南妹呢样嘢噶啦， 又 想引入去旺 角。咁真系要问啦，真系嗱，真系要问啦，几钱？即系如果例如我知道过佐敦国嗰、那个嗰、那个收费嘅话，我系谂到点样拆个俾我谂到啦。陀地点拆，菲律宾妹点拆？咁其实计到㗎喎，条数计咗出嚟㗎喎。 总之系嗰个比例唔啱嘅。 即系 我， 即系 我啊，有时我听唔到啲信息咧，就变咗我冇可能会。 系啦，冇我哋唔系作，我哋唔系作，我哋唔系作。 收唔到呢个方方系倾过系倾唔掂，都系为嗰嚿钱系倾唔掂，个拆账倾唔掂。 所以就不难街， 所以话中途话几多钱咩钱咧，我唔知嘅，即系我听翻嚟就系咁嘅，系嗰阵时好多嘢都。你哋唔知道我知啦， 唔係我知 game 咗佢，佢俾人拉。 唔係啊，唔係呢個問題，係嗰扎大佬唔好知咁多啦，知道係搞唔掂。 因為其實咧、每一個拆法係有一個規模性噶嘛， 係 因為食飯，我哋食飯都 係 都 係咁拆法有規模性。 即係我哋講緊以賓妹為例，咁唔好計間場啊，唔好計個客，我收個客就可能350蚊。啊！間場即係間馬攬就自己佔咗100蚊，咁、剩翻嗰250蚊就點拆咧？嗱、就好簡單啦， 攞曬一百 就應該咁講啦，50蚊就俾個馬夫， 大街咧， 大街係啦，就俾咗大街先生，係啦，大街俾咗大街，咁剩翻200蚊咧，嗰二百蚊就叫女錢。 喂，通常咧 講埋先好冇，一陣先打。叫我講錯你先糾正我啦。 我唔糾 正。叫女錢，女錢咧就因為咧佢哋個老細就係、是、因為老細咧係佢喺香港買呢件女過嚟，即係佢所有譬如機票啊、credit card 啦啦。 咁通常點分法？ 係啦， 依200蚊。 通常一人一半嘅。 一人一半通常。 OK， 通常。 通常，但係咧就開頭咧嗰啲女嚟到香港啦， 即係可能食飯 做嗰時候啦。咁首先一啦，你記住佢所有化妝品啊、買衫啊，全部都係嗰條女俾嘅。個個老細會俾一啲錢佢去做裝身， 佢 扣翻。 OK, okay?。 但係嗰時候咧，嗰啲女咧，就因為之前咧，我俾咗個老細俾咗啲 agent 錢啊，俾嗰件俾佢嗰個喺菲律賓個 agent。咁俾咗筆啊，其實我哋唔知幾多啊，幾皮嘢啦。咁嗰個菲律賓妹咧。就要喺香港還債，咁嗰條數咧，基本上就100粒鐘，100個客，就每個客咧，個賓妹只可以要翻10蚊嘅啫。 矯正， 糾正我啦， 矯正啦， 糾正啦。 通常過到嚟咧，400鐘， 400鐘，唔係100， 貴老細，投我400鐘，貴老細， 係咪每一個鐘俾翻10蚊佢？ 冇，全部係貴老細嘅，四百鐘，之後就。拆件女啦， 拆件女啦， 件女先有钱啊！ 嗱，我听我嗱，我 哇，400个起码都做成个月噶咯， 好快咋？一日20个， 一日做咗20个， 一日做20个好快， 即系20日， 20日几多？ 一日做 张 visa 都3个月啦， 哦， 系咪先？ 跟住仲有两个， 嗱 张 visa 3个月 啦。嗱，坦白讲，我冇啊，班尼咁熟啊，即系我听就系咁讲。话系嘢俾台100粒钟， 即系1蚊都冇得收嘅， 就俾 嗰人系要俾钱， 就每个粒钟俾翻100蚊，俾翻10蚊嗰条女， 冇啦。 而家阿斌嚟讲，我就系冇啊， 400个， 坦白讲真系几捻残忍嘅。 咁如果到时再拆，点拆法咧？过咗400粒钟， 冇拆够咯， 一人一半咯， 即系一半。 系咯，一人一半咯。依样嗱，呢样 呢样大家老细都几好赚。 呢样唔使共识。 你做老细啊，冇风险噶。咁要做呢啲做呢行㗎。 咁啊 啱先你话做呢行做呢行㗎啱先。 最捻简单如果条女。 喂咁即係咁。 条女放蛇俾人中蛇俾人查牌查到喺个 血本无关。 喺嗰个场所出现。 喂。 因为嗰个喺我先。喺嗰个不道德场所出现咗一个。 以后嚟唔到㗎啦。 一个冇香港身份证嘅人喎。或者你係即时遣返㗎喇喎。就算你唔系做緊鸡你都遣返㗎喇喎。咁嗰个老细 系 会满无归嘅，我先坦白讲啦，我唔讲得啱定唔啱啊，我系觉得系剥削嚟嘅，但系喺嗰个老细嗰度，喂，我都有风险嘅， 咁嘅，即系400个之后就拆，咁佢喂咁啲女唔系赚好多钱翻去嘅啫，即系几皮嘢个月嘅啫，你扣埋， 咁啊搞假结婚咯，系咪先？咁啊搞假结婚咯，最好啦。喂，见到系搞得嘅，同你打假结婚， 哦，即系试一试先。 假结婚咧，佢可以签嘅，一嚿有个佢上次就住做假结婚嘅，嗰张 visa 就会再吸多三个月。三個月吸住三個月先，吸咗成年啦，温翁。 嗯，咁一年，做一年喺度 靠。咁做一年你就賺曬啦。 即係咁一日賺二千咯，條女十千零兩千，一個月就咁啊係，佢當地可能揾一兩千蚊一個月嘅啫。 幾百蚊個月啫。 係嘛？即係咁講啊，不哦，咁啊即係好撚多錢㗎啦。 係咯，咁好多啦咁樣咯，做耐咗嘅話，可能有啲老細就會揾個雞頭。 喂，但係正常咁問啊，即係啲女咁跑會殘㗎嘛，跑得幾多年啊？三幾年嘅 啫，你唔覺噶？ 唔覺嘅。 嗱，有啲女殘咗咧，梗係去啲老餅場啦、中女場啦，先、一定係噶。 一有錢玩 。咁啊，你去啲桑拿特骨，咁啊有啲老餅啊，咁啲跑到中噶咯。 因為講咗佢有身份證噶啦嘛。 喂，唔係，如果你講嗰啲即係跑旺角，其實都係後生女嚟嘅。 後生。 即係唔會老嘅。 唔會老， 即係如果通常 佢 嘅經驗係幾多歲到？ 嗰個期限咧，佢自動褪㗎啦，呢啲嘢。 大概係即係如果我班仔去玩，我唔識嘅，阿珍啊， 同我哋標準一樣，同我哋標準一樣啦，廿八歲入。 你覺得自己淨可以喺旺角揦蠟燭啊？咁咪繼續跑咯。 廿八歲入啦，我覺得廿八歲入。 即係我揾啲女唔會好老嘅，如果我去買。 唔係老唔老嘅問題，即係你認為可以跑得嘅。喺旺角嘅跑咯，啱先冇啊！喂， 唔係啲客要求係咪要後生？ 唔一定嘅， 一定 好多客嗱，啲客會 招呼好， 冇錯啦， 招呼好。 如果你玩賓妹太妹嘅話，都係招呼好。 係啦，太妹好啲。 食上頭嘅話咧，就可能要賓妹或者嗰頭嘅馬拉妹，即係嗰頭嘅波妹。 通常咧都係揾太妹啦，如果係。服侍就， 服侍揾太妹 啊，馬拉妹或者太妹，賓妹我都發覺都係， 即係冇乜， 咪都係三尾嘅，賓妹都三尾， 都係 就靚啲， 爭啲，始終都係 賓妹深厚啊，我 咁但係即係都係三十分鐘啫， 勁夠啊， 廿五分鐘啊， 你想點先？你可以點先？啊，如果而家嗰啲四十五分鐘任你砌啊！你得先得噶，老生。 而家變咗係四十蚊一人砌，而家係嗰啲。 而家係將大陸嗰套嘢放咗落嚟。 放咗落嚟， 即係都係馬冷。 嗯。 即係都係有大家有剩。 咁你要清楚啦， 冇 大家。 你要清楚啦， 即係擺個餅喺個牆嗰度。 嗰啲係有身份證嘅。 哦， 嗰啲有身份證嘅。 即係阿蔡 Sir 去灣仔嗰啲地方。 係。 嗰個越南女士，其實都有身份證嘅， 有 ，OK， 明， 唔係預期居留嘅， 即係越南裔啊。 其實佢係，其實某程度佢吊緊陀地啊，唔好話吊，啲網友係要， 陀啦叫越， 啲網友話要一定要佢打飛機啊嘛 ，OK， 佢一定係揾個陀地打飛機啦 ，OK， 有身份證，我要到個陀地㗎啦，啱唔啱啊？去菲律賓都係㗎啦 ，OK， 喂，咁唔係我問埋先，即係。總之而家個變咗㗎啦，而家就45分鐘就任，即係總言之你一畀錢就45分鐘啦先至出間房。 好難街都去25分鐘 ,30 分鐘。 以前又唔係㗎，以前已出嘢一出嘢就走㗎啦條女。 嗯。 而家就 係應該咁講啦。 可以叫雞鐘。 雞鐘。 雞鐘。 好難街就係啦。OK， 如果蔡 Sir 嗰啲呢 就45分鐘任。 就45分鐘任㗎啦。叫做任仔啫，你 即 係有兩條㗎。有兩條㗎。你睇唔到兩條㗎。 你十零歲靚仔得囉。 十零歲 可能得啦。 可能得啦。 我先成日都係講㗎。 我自己覺得啦。但我講十零歲。 咁如果你 而家你唔係十零歲啦嘛。 卅幾歲得我都卅幾歲。 唔係我又問一問啦。咁你話即係曾經引入個越南妹就傾唔掂數就係講緊旺角。但係本身越南妹喺佐敦斯達係有嘅。 係有市場嘅。 有市場但係多唔多。 唔多嘅。 多喺邊度呢香港有一個八國聯軍嘅地方。就集中喺灣仔。 灣仔。 嘩灣仔就黐撚線。 灣仔就唔同囉。 即係有機會可以講下啦。我梗係唔會喺今日講曬佢啦。灣仔喎屌你老味真係。 係架場囉。 喔。 咩大廈啊灣仔啊最靚成日唔忍記得灣仔有。 富士只一樓一啫，佢富樓一樓一都係講緊啲 大陸妹啫。 班尼一流一有冇故仔講啊？ 我有啊，不過班尼一 流一咧， 一流一都不如留翻下個禮拜講。 唔係，睇嗰個預告。 我哋講少少， 我都未撳過公鐘仔， 公鐘未講， 未撳過鐘仔。 唉、 哎， 你問我啊， 我又冇喎，我眼仔都冇。你有冇？ 我嘅多 嗱，掃樓係掃過嘅， 我掃樓， 掃樓係掃過嘅，就未真係未入過。 我真係多啊， 掃樓真係望睇下。 你成層大廈都係嗰啲嘢嘅人，你近部啲相佢又上上數到又流啊，佢掃樓咯。 但係就冇 明啊！ 你知唔知以前咩吉先就喺屌嘅附近嘅啫、 哦？越南話越南妹咧，仲未講曬嘅，留翻下一次咧，仲有啲。 仲有啲嘢講啊！ 澳門越南妹。 OK， 得、okay, 咁、啊、我哋留翻澳門越南妹嗰度再講啦。OK， 咁啊，節目完之前都係大家講下啦。 神山虎。 神山虎啦。哎、要神辛苦神辛苦打上啦，咁啊希望大家撐下啦，咁啊最後都要講一講，有位好朋友離世 ，OK， 啊老表兄 ，OK， 呢一個人你唔好理佢啦， 即係你都係熟悉唔識嘅，你識嘅， 我識嘅識嘅，幾老友添嘅，其實即係大家諗嘢都理論上一樣啦，心理上一樣啦。 理念接近咯。 係啦，咁咧就死於呢個肺癌。 係 咁樣。 佢有冇食煙嘅？ 哇！人哋真係堅過我啦，我戒撚咗，佢唔係嘅，佢咧特登 食煙， 佢特登設計咗一個口罩，有活門嘅。 我可以食煙。 打開個活門可以放支煙入去自吸㗎。 我氣佛。 有氣佛嘅人哋，人哋真係。即係我當然咁樣咁就死於肺癌啦，風風雨雨咁喺出面就可能有啲其他台嘅大佬啊，咁啊講咗啲好唔啱聽嘅說話啦，飲啤酒啦，咪喺飲夢酒啦，咁我哋冇理佢哋啦，嗰啲冇理啊。咁啊老表咧喺個手足啊， 手足， 佢唔係我講我哋戰男嘅手足， 我知， 佢係我哋。社會運動嘅手足，嗱，我再講一單嘢俾佢聽啦，俾大家聽下啦。而家真唔怕講啊，去人都去咗啦。佢曾經接放學喺反修例示威嘅時候，咩佢接放學啊？因為阿老表佢自己有架車，嗰陣時候就走去啲最危險嘅地方，接我哋最需要嘅朋友啊，或者離開， 即係冇車搭啦， 係啦，冇車搭啦。佢接佢哋離開嘅，咁佢係義務去咁做嘅。我先聽，咁咁一個位咁嘅朋友、，OK， 咁啊離一世啦，咁啊四十歲到啦，咁樣四十歲到啦。咁佢係我個啟蒙，我點解玩相機係因為佢肚我落坑。 OK， 啊，因為佢同我講咧話咧，你識影相咧。啲女人好容易除衫，真係，我有幾輯肉光照呢，都因為我有部幾撚靚嘅單鏡反光呢，就呃到啲女。 你講影相啊，要問阿班嚟啊。 我直接我撚過都冚家產嚟㗎喺度。 唔好行家產。 佢慘啊，真係喎。即係佢係教我有部相機就可以呃到女嘅，系佢教我啊！嗱、哦、嗱，我唔系一个好叻嘅人，我点解无啦啦搵几皮嘢屌你老味，真系我屋企啊皮靓嘢，买部单镜反光 嚟玩啦， 唔系咯，咪收咗嗰部阿碌俾我，指令我再买一部啊！ 咩牌子啊？ Conny， 你讲， 喺度你讲，咁啊长短镜啊有晒啦， 咩型号啊？ D60。冇理呢样嘢啦，咁都系佢拍人，都系啲兄弟教嘅，咁佢 启发啦， 启发我啦，咁佢坦白讲，佢启唔启发我都好啦，咁佢都系一个喺社运嚟讲，佢好手足，喺我战男嚟讲，佢系一个好战友，佢系有帮一啲朋友拍一啲女性朋友拍一啲艺术照片嘅 ，OK。系佢有好多呢啲嘢同我哋分享，咁佢一个无论喺公喺私，佢都系我一个好嘅朋友。咁佢不幸离世啦，咁我都希望佢不杀后友啦，真系不杀后友啦，吓咁啊 唔使驚啊，老表，大家都係一個落地獄嘅人。我有咩事過，我係實見到你嘅，我哋實會見面嘅，你唔使驚。OK， 希望點都好啦。OK， 你喺唔係在天之靈啊？我知道你唔會，你唔會上天堂啊！你同我一樣喺我哋將來會見嘅地方，大家到時再見啦，唔使講嘢啦。OK， 好啦，拜拜啦，老表。好啦，各位網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